Hey, 大家好，又是这个家产讲真的时间。Hey, 我是谭祖啊。 Hey, 我是新大，大家好。 Hey, 大家好啊。Hey, 今个礼拜呢我们又有两个topic 呢，就是又是几特别的。点特别化呢，就是其实香港和加拿大有啲比较啊，新大。咁其实比较啲乜嘢呢，香港有好多车啦，加拿大有唔同嘅车啦，咁样。啊，究竟即係喺香港个交通啊，各方面嘅交通啊，揸车各方面嘅嘢，同加拿大有啲乜嘢唔同呢？ 我諗都有几多唔同啊。 哇，咁你又睇到第一样嘢有咩唔同啊。 即係我諗嘅揸车个 attitude 啦，即係首先样嘢就加拿大揸车嘅人就比较上係礼貌啲呢，係会即係遵守交通，比较遵守交通規則啦。咁同埋佢會即係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嘅 respect 咧，係或者個 observation 咧係大啲嘅。 嗯，其實有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即係當年我啱啱讀完書翻嚟香港咧，就我最記得咧就係天星碼頭。咁一行天星码头呢，就会发觉到有一样嘢就好特别啊！特别系咩？啊，点解香港人行路会咁快嘅呢？咁样哦，原来呢喺个揸车嗰条路度呢，其实一样，因为香港人个个都好心急嘅。 系 咁心急嘅话呢，咁心急嘅话呢，其实呢个问题就系个个想喺好短时间或者赶时间去一个地方。咁所以头先你提到呢，就啊，加拿大比较 relax 啲，咁啲人揸车呢就比较即系斯文啲啊，又会尊重他人多啲。香港呢就因为搵食㗎嘛。搵食呢就会 人多。 係啦。咁所以个情况又唔可样。咁同埋另外一个呢，就系，香港搵食车啊，喺条路上面呢，其实呢就比例上咧就大过加拿大好多嘅，咁正如你都提过啦，其实加拿大一架车喺路度咧，其实大部分嘅车咧都系嗰个人嗰啲两只脚嚟嘅， 系 咁落街买面包啊，咁都要揸两个 block 啊，买面包 系啦，都要揸两个 block， 然后先买到面包，因为零下卅度，你冇理由行两个 block 噶咁样。咁但系香港咧，就系基本上就系即系揸车出街，而为私家车出街嘅人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少咯。 系， 咁所以头先你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喺加拿大啲人咧就会系尊重啲其他啲驾驶者。咁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嗰班人佢每日都会揸车。佢会知道，如果我小心揸车，我小心人哋嘅话咧，人哋都会小心我。咁即系话，将对自己嗰个风险咧，就会降低咗。 系 香港咧，大部分人揸车咧，即系私家车就少部分啦。嗰啲小嗰啲乜嘢 van 啊， 的士咧， 的士啊。小巴啊啲咧，其实大家都 货车咧， 都知道啊，系货车，尤其是嗰啲即系轻型货车嗰啲咧，大家都即系都领教过啦。 重型货车先得人惊， 重型货车。咁所以就即系呢方面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分别，即、就、系、是、大家嗰个喺路上面嘅揸架车嗰个文化就唔会唔同嘅。 系啊，吓，因为你讲翻开话，即系头先讲话嗰啲搵食车啦，咁有啲即系嗱，香港有个现象咧，其实到现在都有噶，不过发生过一两个次大嘅意外之后，就似乎好翻少少，就系啲重型车咧，就觉得自己揸住架车，咁重型车咧，我就大晒啦 ，King of the road， 咁啊唔使理人，咁即系如果你话喺香港生活耐咗嘅朋友。有件事都记忆犹新咧，就喺2003年咧，就有一单意外咧，就有架双层巴士喺屯门公路咧就跌咗落山。 嗯 啊，咁当年死咗嘢几个， 嗯， 嘢几个乘客。咁后来咧，即系发觉系咩原因咧？其实就唔系个巴士有啲咩唔妥，而系有一架啲 tractor trailer 啦，吓，即系。冇拖柜嘅货柜车，就同个巴士要同个巴士链车，咁就夹咗个巴士埋去路边之后咧，点知佢架车就摆尾，就扫咗架将个巴士就 扫咗失咗平衡，就夹咗埋栏之后咧，就因为嗰度系山，咁嗰度佢一平衡。如果你话系冇，即系唔系山边，即系唔系一个喺山上边嘅天桥咧，啊，佢可能瞓低啊冇事啦。咁但系佢依个一瞓，咁就跟住系跌咗落山。咁诶，个货柜车司机好似后来都判咗，即系话佢危险驾驶系。判咗好似两年几，要坐两年几监， 死好多咯，好似 死成夜几人 嘅，系、哎、 啊吓。咁变咗你，即系我睇一样嘢就话，嗱，你喺加拿大咧有冇呢啲情况咧？以前咧系几乎系绝无仅有嘅， 好似冇听过。 呢三两年咧就好似多咗啲啊，即系。因为嚟嘅地，即系啲新移民嘅来源地多咗啊，咁变咗佢哋可能喺嗰个原来嘅居住国家嗰、那个，即系将嗰啲习惯一啲绝对唔适合，其实绝对唔适合习惯，就拎一个嚟加拿大。 嗯， 咁咁同埋加拿大咧，就对呢样对呢啲咁嘅所谓搵食车嘅车辆咧，就系、是、诶。个司机咧就要求严格过香港好多，咁、香港嗱，香港我冇话搵食车牌啦，咁但系我相信就冇呢样嘢，冇呢个规定。但加拿大如果你系一个巴士司机，你系一个货车司机，或者系一个 tractor trailer 嘅司机咧，有啲 rule 你佢系会要求你做嘅，就话你每日要一个叫做 circle check。又话你每朝早当你攞架车嘅时间咧，何谓 circle check 咧？就系你要喺个车头，如果车头行到车尾，就睇你架车有冇咩唔妥，就包括话敲一敲你啲啲车胎咧，睇系咪够胎气啦，就同埋你嗰啲 nut net 啊，nut net 唔系 nut net 吓，即系你嗰啲车胎本身嗰啲。嗰啲螺丝有冇松啊？咁你 make sure 呢啲嘢，同埋啦，你掀开车头睇下你有冇漏鼻沥油啊，有冇漏机油啊，成啊啲嘢齐唔齐全啊？佢会要求你做齐晒呢啲嘢。 嗯， 咁因为如果假使间日间你揸车人发生咩意外，而 turn out 发觉系呢啲 problem 的话咧。佢会即系你 subject to 个 liability 好大可以。 诶，我记得当年咧、啊，你呢个 circle check 咧，其实我自己揸车都会有做嘅。咁点解咧？因为我住喺北边啦，离翻工嘅地方city centre 咧就50 kilometer。咁即系每日咧就要行100 kilometer。换言之，你架车如果有咩冬瓜豆腐嘅话咧，夏天梗冇问题啦，吓廿度，冬天零下廿度嘅话咧，咁你净系等拖车嚟都可能等你两个钟嘅话咧，就可能会冻死咗嘅。咁所以咧喺北美洲揸车嗰个相对嚟讲，自己都会好小心嘅。咁但系香港啊，我啲朋友香港揸车咧，我苏花见咁多朋友咧，好似从来冇一个朋友即系开车嘅时候围住架车睇一转， 唔需要 咁。因为香港佢觉得哦，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 call 个拖车嚟，都喺市区入边就冇问题。咁所以可能即系因为咁而形成到即系有两边嗰个文化个做法咧，就唔系好一样嘅。 系啊，因为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你香港咧，即系而家讲翻又话。啲人对其他驾驶者嘅态度，或者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驾驶者嘅态度又有啲唔同啦。好简单一样嘢就讲电单车啦，即系大家如果有喺香港生活，即系或者吓就喺加拿大嘅朋友翻嚟都见到有个样好唔同咧，就系、是、香港啲电单车或者啲绵羊嘅司机咧。佢哋基本上系左穿右插嘅， 捐车啦， 系、啦，咁就即系佢哋觉得，喂，我作为一架电单车，我占嘅路面系少，我个即系亦都即系个车比较窄啦吓，咁变咗佢可以喺两即系就两条行车道。两拍即系有车行紧嘅，佢都会啊喺红绿灯嗰度穿咗个头。咁其实呢个好危险嘅， 因为你架车，你嘅电单车本身咁细咧，特别系喺你喺啲大型嘅即系商业车辆侧边咧，佢哋个 blind spot 啊，即系个盲点个范围系好大嘅。 嗯， 咁你架电单车系好容易入咗佢盲点，而嗰个司机系完全唔知道你存在嘅。咁如果你话你喺道路上边，你系一个道路使用者，而其他更 powerful 嘅，即系更加危险嘅道路使用者系唔知道你嘅存在咧，你会将自己 place 一个好危险嘅境地，系嘛？ 喺加拿大揸电单车嗰啲人又用咩方法揸咧？咁样 嗱，我见到佢哋就话喂，会喺即系。譬如话佢哋揸车就唔会话左穿右插啦，同埋佢哋行车嘅时间咧就会系喺正条行车道喺正条 lane 中间嘅， 当自己一架车 吓，除非你系地狱天使又例外啦，地狱天使嗰啲成队咁，佢哋都好规矩好齐整噶。即系排整齐队，两架一，即系两架一个 row， 两架一个 row 咁嚟行，但系就唔会过隔离线噶嘛。咁你先至行车先安全啦，因为其他就算大货车都好远知道啊，有个电单车喺度，即系佢 realize 咗你喺度的话，佢会将你当系一架车，一架同你一对当将你当系同一架四碌车冇分别。但如果佢唔见你唔知道你左穿右插咧，你就好危险。你喺佢 blind spot， 佢唔知道你到你喺度咁转弯咁样驶，就将你食咗落车底。咁呢样嘢咧就喺香港比较少见啲，中国国内就真系你上去呢个 YouTube 就见得唔少嘅。 因为我记得咧，即系好多年前啊，当日未移民去加拿大之前咧，我记得有个同事，咁个同事咧就系揸电单车嘅。咁佢就同我提过，哎，香港揸电单车得两个结果嘅啫。我话咩两个结果咁样？佢话一系你揸电单车失事死咗， 嗯。 第二个结果咧就系你揸电单车失事死唔去，而你以后都唔会揸电单车。 嗯。 咁佢揸电单车已经揸咗好多年啦，咁但系后屘 quit 咗，其实佢就系第二者。 嗱，我同你分享我唔系揸电单车嘅经验，系电单车经验啦。我成世人只系坐过一次电单车尾，坐完嗰次之后咧，我就话过我唔会坐电单车尾，亦都唔会学电单车。咁诶，嗰阵系都成三十几年前，啱啱读完书出嚟做嘢嘅时间咧，因为有个朋友，有个同事，咁咧佢放工就去揸电单车嘅，因为佢系嗰啲 field service engineer， 咁咧佢揸架车四围去，咁佢话喂问我喂 Alex 你要唔要坐顺风车啊？我因为嗰阵时我哋 office 喺红磡，咁佢翻北角，我就翻西湾河嗰头，咁佢兜埋我。咁我嗰次坐咗之后咧，我坐咗上去，哇！我唔知道，其实好危险。我自己做嗰啲动作就令到好危险，因为架车离开咗 office， 转第一个弯嘅时间系左转嘅，咁我当然西咗啦。咁我一望，哇！我就嚟瞓咗落左边，咁你个人倾侧冇，觉得自己冇咗 balance， 瞓落去一边嗰阵，你好自然就会夹硬咬翻嚟，就想等佢唔好瞓落去嘛。 嗯， 咁变咗就好危险。咁佢后来佢落咗车人同我讲：，喂，你系啊，有冇喺后边做乜嘢啊？点解架车咁难转？咁我话俾佢听，话你话你千祈唔好咁做。啊，叫我如果你第日有机会坐电单车咧，你几大都跟住前边个人点喐，个司机点喐，你又跟住佢点喐。咁但系我唔敢啊，大佬，因为一路我都见到，即系佢总之一转弯我就见到个底，咁我系。咁我惊，哎，我唔好搞啦，咁所以我冇乜嘢，冇再去 deal with 啲电单车啦。 不过相对嚟讲，加拿大揸motorbike 嘅人系少啲嘅，因为冬天冻啊嘛，咁冻嘅话咧就即系起码有半年时间就唔会揸啦。咁相对嚟讲咧，即系话喺路上边嘅 motorbike 就少咗。咁但係呢个嗰啲人渣嗰个斯文程度呢就的确好似你所讲嘅就好高嘅，即係佢会 treat 自己係一架车。 即系佢出自己一架车，所以你都会出佢一架车。 系， 所以你唔会有机会会喺个盲点度会有架电单车喺你后边嘅，因为你唔会有个盲点度泊住架车，你长期咁行噶嘛。 系啊，因为你譬如加拿大嗰边啲人踩揸电单车咧，佢好简单，你停红绿灯嘅时间咧，佢都会同前边架车 regardless of 嗰架系咩车。就保持翻两三个车位，就令到前面架车嗰个咧系睇到喺个后镜度睇到你。咁如果你话前面嗰个系大货，即系佢可能会仲会停得后少少，即系等前面架车望得到佢。 嗯， 系啊，吓。咁喂，讲翻开咧，就喂，即系用车嘅，即系我又谂紧一样嘢，用车嘅态度咧。即系你唔知系咪加拿大咧？你都有冇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揸车远行嘅时间？ 嗯， 你系揸架咩车？系揸自己嘅车，还是系租车咧？ 嗱，其实咧加拿大就会有两个情况嘅。通常如果自己有架车，但系架车觉得唔系咁 reliable 嘅话咧， 嗯， 即系可能你架车已经有成十年八年噶，你惊出 highway 有啲有机会会抛流嘅话咧，咁喂，不如大家啊四个人一齐出去嘅，四个人租车出去啦，譬如去玩两个礼拜嘅，咁啊租架车出去，咁呢个就 系 好 popular 嘅喺加拿大。 嗱呢个嗱，我谂你讲呢个情形咧，就好多人都会咁做 ，natural 嘅，即系我意思就系话，你自己个 family 或者你净系自己个人需要远行嘅时间，即系你会去租车啊，还是揸自己嘅车咧？即系冇人同你 share 噶啦，即系你头先讲个情形就系，喂，可能你有四个朋友， 嗯， 喂，唔好四个啊，三对夫妇。咁、 嗯、 你租近边啲 van 系好正常啊。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你一个人，或者你两公婆可能啊，你由Toronto 去 Montreal， 或者你由 Edmonton 去 Calgary 咁样，咁即系类似呢啲情况，你会点样即系用边架车咧？ 喂，其实呢个 depends on 嗰、那个我架车嘅 condition 嘅。 Okay. 咁嗱，有啲人又会觉得，喂，会喺 highway 揸车会伤车，所以租车。咁呢个讲法咧，其实系错嘅。 系， 其实架车最能够保养架车就喺架车 highway 上面行，对付 engine 系最好嘅。 系， 但好多人就唔知道，就话，哎呀，架车行得快伤车嘅咁样，其实呢个就唔啱嘅。呢个就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租车咧，就系唔啱嘅。但系如果你话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又话，喂，我会有个我对我架车。某程度上面我觉得如果 expose 在出面嘅话呢架车已经有返咁上下时间啦，我觉得我租架车嘅话相对嚟讲仲安全过揸自己架车嘅话呢、 嗯、 我就会租架车嘅。 OK, 咁、啊、你又点睇 呀？我最初第一次去我记得我是87年 landing, 88年第一次有假期就同老婆去 Montreal。 嗯， 咁谂住揸即系揸车去啦。 嗯， 咁最初系谂住租车嘅，就系、是、因为你头先讲嘅情况啦，就有一个好熟嘅朋友，喂唔好啊，架车会 depreciate 好快嘅，咁我后屘就去啲租车公司几间问，哇，我咁乸嚟嘅，唔好啦，都系揸自己个架啦，揸下揸下我又唔觉得有乜嘢，后来我谂下，你架车即系你加拿大揸架车大大话话，即系。夜零晚是好湿碎嘅事，即系你去 Montreal 一来一回最多千零，即系 over 嗰夜零晚根本 is nothing。咁、 嗯、 所以我后来咧，我远行咧，我好多时都会揸自己车， 嗯、 就反为咧除咗即系如果你话系去点样讲啊，即系出差又唔同啦。 嗯， 咁我有一次喺呢、這个Montreal， 即系揸去 Montreal， 就系租车。 嗯， 咁系公司有有钱有 depreciation 俾翻你。 嗯， 吓、啊，咁所以就嗰次租车就比较系划算啲嘅。 嗯，吓、啊，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就会 consider 租车与否嘅话咧，就系、是、同个。车嘅 size 有关系， 系， 譬如架车系超小型嘅，咁如果系细到即系好似佢 Toyota Echo 嗰啲咁细嘅话咧， 咁你揸出 highway 嗰度咧，首先就是、啊，可能架车唔稳。第二，如果有啲咩 high 嘅话咧，因为你知喺 highway 上边话就话100/101，其实个个都行120甚至125/103嘅。咁如果两边130 high 嘅话咧，车仔梗系冇咁着数嘅。咁所以好多时咧就哦，架车细咧会租架大啲嘅车，咁都系另外一个原因系有可能会康斯达租车嘅。 喂，我哋差唔多就够钟啦，咁20分钟真系好快啊， 好快手。 等阵广告完咗之后，我哋再翻嚟。多谢大家收听啊。 OK， 转头见， 拜拜。